可见这马先生身手不凡。秦良玉呢，一边打心里边一边偷着乐，他知道这马先生处处留情呢，否则自己早被打下擂台了。一番比试结束，这秦良玉回到座位之上，把早已经准备好的绣球一下就扔到了马千胜的手里。就这样一场比武招亲，让秦良玉结识了一位心仪的对象。要说这秦良玉也挺有眼光的，这马千胜是谁呀？他这能文能武可是有遗传基因的，他祖上那就是汉朝马革裹尸的伏波将军马援。您说说他的子孙后代能差得了吗？再有他这官职宣抚使，这可是地方上的军政长官，这几样加在一块儿，那真可以说是年轻有为，才貌俱佳呀。万历二十年，刚满20岁的秦良玉嫁给了马千胜，也正是从这儿起，秦良玉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美好向往》，恩山作词，周鹏作曲并演唱。 天气爽，金菊飘香，新时代号角吹响，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。看今朝灿烂阳光，向未来心花怒放，人民啊幸福安康，国家啊繁荣富强。啊，我们欢乐纵情歌唱，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流淌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流淌，流淌，流淌，流淌。哦哦哦哦， 叮个隆咚锵，叮个叮个隆咚锵，叮个隆咚声响声响咚咚响，叮个隆咚锵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山笑水笑人欢笑》，王小岭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吕继红、张也演唱。 喜鹊叫，再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， 蓝天高，白云飘，一代代汗水扶树彩虹桥， 山环抱，水环绕，幸福的家园齐心守护好。 叮个隆咚锵，叮个叮个隆咚锵，叮个隆咚声响声响人欢笑，叮个